的黑洞，哪来这么多借口？答案明明只有一个，我要你陪我。 郭美美，你最爱的郭美美，一百种孤独的理由，欢迎来到今晚的青春点点点。 好冷哦！ 今天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冷。 大家棉被要盖好。 真的，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的青春点点呢，来到了2月24号、嗯、到了星期五的凌晨。星期五的凌晨，我看看、啊、今天有谁生日啊。板桥的阿 K 他想要点歌，那我跳过。肿梁说青春点点十周年啦，也意外的发现从国中听到现在差不多十年了，虽然中间有点断掉。今年生日我第一次留下生日留言，希望可以得到马克玛丽的祝福以及新登场的音效，还有希望研究所可以顺利毕业。吹蜡烛，谢谢， 生日快乐，新登场。 新登场这一件事情是要你打电话进来，而且要是要第一次打电话进 来。我不知道我这个规则欸。好像是上一次也有秀晶说他想要新登场，你就说当然不行，然后我说哦，原来不行哦。 对啊，你要就有啊。 有时候我觉得你对于这些的严格的收放程度有点难以。 没有啊，这个标准一直是一致的啊。 哦， 朕没给的你不能抢。 朕你好久没讲了。 讲什么？ 朕 兵不厌诈，这是 那是一个完整的 set 哦。木木也是今天生日，说我是台北的木木，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希望25岁的我可以更好更勇敢，不要有抱怨，面对事情都不要害怕，勇往直前，也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快乐。还有，我希望我可以赶快找到那个对的人，哈哈。最后，他想要请玛丽点一首歌送给25岁的我， 送给25岁的他啊、哦。 对，你要点哪一首歌送给25岁的他呢？ 想要谈恋爱哦。 他没有说想要谈恋爱，他说希望赶快找到那个对的人，也许不是恋爱，也许直接要结婚生子。 嗯， 我没有啦，我乱讲的。 嗯， 你要点哪首歌？你不要点一些很触眉头的，我听你笑就觉得不太妙。 没有，我刚刚想到很老的歌哎。 你说他可能没有听过是不是？ 就好像他要恋爱，我就想到什么什么我要恋爱，心中那个好老哦。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歌、啊？ 我要恋爱。进入那个你 no name 啊什么的啊什么爱 什么哒哒哒，像倾盆大雨哒哒哒哒哒哒哒。 不是听说开头 no name 的爱情什么时候是爱开头吗 ？No name no name 我找 no name no name 鱼线 中 no name 他现在已经鱼线中是最后确定的吗？ 对啊，不是吗？哦，你说他有改过名字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你没有听过的就当一首新歌来听咯。如果你是想要恋爱的话，希望你可以找到 She's the one， 找到你的那个 OM。 是爱情带来的改变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是吗？让我来确认一下。 对啦对啦， 确定哦。 确定哇。 你按下确定钮 锁定。 如果错怎么办？ 不会错，赌多少 还是肯定吗？ 肯定啊。 不得不得。 呼吸般的自然，等等云娘伴着我早上刷牙洗脸，晚上祈祷才入眠，都存在。我还会说不明白，那神秘力量躲藏在脑海，慢慢的扩张成了一种下定决心的姿 我要恋爱，心中那个女孩是色盲，给我新的希望，就算世界都是道倾盆大雨，我只需要一把伞。发呆，在这个改变到来以前，我只是上帝一时的小孩，我要恋爱，心中那个女孩是色盲，给我新的希望，就算是就是一把伞，我以为人生难免孤单，过去我太悲观，我要恋爱，心中那个女孩是色盲，给我新的希望，就算是爱情就是一把伞。 刚刚永远的单身女生啊，你可能不想加永远这两三个字， 没关系，你开心就好啦。 刚刚孤单大使不是，你不是叫孤单大使， 怎样 广播女神单身大使很认真的跟着 No Name 唱， 我耳机开很大声跟着唱，我的歌声是不是很惊人？ 欸，真的很惊人欸，蛮恐怖的。 嗯，很久没有戴耳机大，而且我是耳机大 到 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我连我自己大声唱我都听不到。 刚刚跟着一起唱我要恋爱， 我不是这样唱这样 key 吧？ 你不是，你是很疯狂的。你要再一次吗？ 没有，我听听看你模仿我刚刚是怎样。 我要恋爱 还有一个生日寿星，来自于板桥的阿 K 寿星，想要点播旺福有星星的晚上或旺福任意一首都可以。这是我第三年在青春点点点留生日留言，每年生日呢可以听到你们给我第一个祝福，真的很开心。虽然最近常听的节目喊卡了，比如说飞碟的电影世界、T 讲的音乐路边摊、周日版的青春点点点，他会想念强强唱哈利路亚，也会想念塔罗世界。希望青春点点可以一直陪伴大家很久很久。最后请马克马利用最有精神的感觉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阿 K。Happy birthday！ 还有今天的寿星2月24号星期五的生日寿星，生日快乐。如果呢你是在三月初之前的生日寿星的话，欢迎你可以上青春点点点的官方网站 www.青春点点点.tw， 在日历版上面生日快乐区留下你的生日愿望。 星星都

跟随着五四三可以一起进行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呢？ 好，不要传简讯。就是呢，我们这个礼拜呢都在请你参加这个 DJ Snake 的简讯活动，他要送你的是充电器。不过这个问题就充电线，不过这个问题都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在播的他专辑里面也许并不是主打的歌曲。 对啊，那你先快速念三次这首歌的歌名好了。 Sahara Sahara Sahara Sahara 撒哈拉 SAHARA 好，这样子三个 A。 如果你想要得到 DJ Snake 送你的手机充电线的话，欢迎你现在编写简讯 UFO 青春加上这首歌的歌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就有机会得到手机充电线。提醒你，简讯一通要价10块， 咋扣哦，要咋扣哦。02236399555，我必须要说啊，我没来接电话吧。 02236399555，青春期五四三。 Oh my god！ 嗨，你好。 喂，你好，你好，你好。 Hi、 你是？ 哎哎哎，我是木木仔。 嗨， 那个没有打电话是来呼吁一下事情，然后问一个问题，这样子。 请问，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前两天就是他是预录啊？ 哦，因为我去录那个综艺三国志、哦， 大家莫紧张，莫担心，莫害怕， 我都还没有回完呢，他讲哦，那你是真的有想要听我讲的答案吗？ 没有，因为我猜木木哥的那个想法是，你知道，过完年后，青春点点周日改成了 预录，就觉得很紧张， 对啊， 去预录了两次之后，然后这个节目就收掉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告别大会。 哎，因为你们就是最近太不预期，做了很多动作。 可是我因为我下午有说我要去出差，我下午有说，但我晚上没有说。 我是后面有看到 PTT 有人在讲，可是是偶尔几个人在讲，所以就是太恐怖了。因为无预警收掉这件事情，好像你们蛮常发生的，我都会被叠啦。 我是去出差啦。 哇，下次要预告一下。 对对啊，木木哥，你是创业家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 算是吧。 好，创业家，你现在有什么几间餐厅？ 没有啦。 那 我是走技术类型的。 技术类型是什么？ 就是提供技术服务啊。 所以不是开店的 哦哦哦，提供技术服务是像是什么 设计师之类的 哦， 就是没有办法开除人家的老板。 好啦，跳过那个话题啊。 那你现在就是失去了青春点点，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我们平常就坐在电脑前面啊，我们就是靠你们，我是靠两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会边做事边听东西，我一定要耳边有东西。它不会让我分心啊。那有一些东西是因为我重复性，有时候会重复性做一些东西。反正就是我需要耳边有一些噪音这样。所以就是 哦，你说我们是噪音咯？ 不是这样说的啦，就是说你不要弄我啊，就是说要有一些乐趣啦，不然所以我会看两个东西，一个是你们，一个是那个风神无双。就是然后风神无双比较他用听的也 OK， 然后不用用脑，然后你们东西有时候要稍微听一下，所以我开车的时候一定会听。如果是长程的话，因为 那你晚上这么晚都不睡觉？ 我就是工作时间比较长嘛。对，然后就是我没有到日夜颠倒啦，但是就是工作时间比较长，所以晚上也是在工作这样子。 辛苦了。 就还好这样子， 辛苦了木木哥。 对，我是说你们以后要预告一下，我相信很多人跟我的疑惑应该是 预告如果能预告的话，我们当然想预告啊。 哦，那个啊，粉丝团可以写一下啊。 粉丝团先写啊， 我就是三个粉丝团我都看了，也没有反应啊。就是我以为会有一个公告之类，我觉得太恐怖了。 你说公告？ 对， 今日预录公告，明日预录。就每天 不是是你突然啊，我觉得这时候是碰巧，因为你周日发生了突然收掉之后，然后就是第一天正常嘛，然后二三突然连续预录， 一朝被蛇咬， 对，就有点恐怖的感觉了，就会觉得说你们那个什么好算了。反正呼一下，我突然觉得那个强强不是，不是那个谁不是打进去说什么要示威游行一下 哦，想想 对啊，想想，我觉得那时候突然觉得，他讲真的，我那时候觉得，如果真的收掉的话，我觉得影响很大。 你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吗？ 对啊，怎么会？ 我觉得这影响太大了，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老一辈的，他可能不太了解这节目到底干嘛， 是不了解啊。 那我觉得很多人靠你们你知道，好有趣的节目现在不多了，像你看所有的综艺节目，也剩下风神无双这种。比较好玩一点的，其他节目都是台湾，就是台湾性节目这样子。 最近有一股新的风潮啊，就是外景啊，外景玩游戏。 哦，那个我没有兴趣，就是我比较能用听的、用看的那种，我可能会打扰我的工作。 哦， 对，就是用听的我比较，可是广播就没有啦。之前对啊，我会听光宇哥的啦。对对对，因为我也算是超老牌听众。就是从光宇跟过来这样子。光宇以前在金瓜。对，然后从德哉一直到现在，对，所以不能收， 有必要突然大声嚷嚷？ 以前有句话叫五五六六不能亡，有没有听过？ 是。 然后最近我听到一个什么风神无双不能亡，因为他从六日就是播一天变成周日播一天。 哦，风神无双也减量50%哦。 对，然后说想说哇有点恐怖，然后现在就变成青春点点不能亡。 青春不能亡。 对，然后我这样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尽量打电话进来，因为我记得周一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就是也是听很久，然后他意识到，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快要失去才会珍惜啊，就是 你说他说他一直都没有打，他要打电话进来， 对， 你说 P 开头的、 那个、女生嘛，我有点忘记， 女生， 我只记得他讲的内容就是说他也是就是潜水很久，然后他一直，我觉得人就是这样，没有，就是一直觉得反正节目就是会在嘛，那有一天我也许会打， 树欲静而风不止。 对啊，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父母，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死了，你们就没东西可打了。 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有点恐怖 有花堪折直须折。 我们的精神领袖欧马克说，我们要懂得活在当下。 对啊，活在当下。 对啦，我知道天下无不散宴，可是你看光宇哥都做那么久了。 对啊， 对啊， 光宇哥不用担心啦，光宇哥。不用担心， 我知道光宇帅是不用担心啦，我觉得你们也不用担心，我只是怕老一辈不懂你们在干嘛。我觉得你们对超多人都很重要，真的。 谢谢你帮我们 我真的不在开玩笑 的。谢谢你这么的看重我们。 没有，我真的没得看。你看你们上次开演唱会全满场哎、欸，我在 YouTube 有看啊。 感恩感恩。 你这样、啊、你这样讲的一放我们当年的 U 那个演唱会有 YouTube 直播一样。 哎，你那一段有被上传，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那是我传的。 哦，对啊，画质很好哎、欸。 因为请人来拍的。 对啊，我们是花钱请摄影团队的呢。 哦，我看了两三次哎、欸，我觉得不错啊。 嗯， 唱的不错啊。 哎呀，讨厌，谢谢你、啊。 对，今天应该再播一下吧。 不用了，不用。我觉得最近好常播、哦， 尤其 有播过 一下。 对，最近突然又好常播了。 就是大家对啦，然后我呼吁一下大家尽量打进来，尤其是那种你还没打过的。 呵， 试一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讲一些有趣的事情。 嗯， 对，就是比较符合这个节目的 痛点。不有趣也没关系啊，就是被挂而已。 嗯，哎呦，现在开始。要拿翘，我们回到爱回到最初，是不是？ 欸、我都分不清，我大家是想要被挂，还不想被挂。 我觉得听的人想要听有人被挂，被挂的应该会不爽啊。 木木哥，再见喽！ 哎、欸，拜 拜 拜拜。0223639955，十二点三十一分，青春点点点，在飞碟电台 FM92.1，我是马克。 Hey, this is Mary. Hi， 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哇，我们打通嘞。 Yes, who are you？ 你看，我是阿伦。 阿仁你好，还有呢？ 你好， 我是于轩。 于轩哦， 嗯。 阿仁与于轩，你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在开车回家。 嗯，你们刚去约会啊？ 没有，接他下班。 然后现在要回谁的家？ 我的家。 所以你们今天要一起住吗？ 对啊，要那个、 啊， 要哪个？ 要那个啊！ 要那个那 色狼， 那个是哪个啦？ 变态， 哪个啦？ 没有啦， 没有啦。 那个写功课， 写功课，交功课，色狼，变态。 对啊， 从哪里开始写？ 哦，从下面， 从下面。一开始就这样子，功课受得了吗？ 没有啊，开玩笑的。 你们每天都要写功课吗？ 没有，没那么厉害。 嗯嗯嗯，那你们要从哪里开到哪里？ 哦，我们要从师大开到复大。 师大看到木栅哦， 现在应该蛮快的， 蛮快的啦，应该 对啊。 好好好， 嗯，没有啊，我之前看 Facebook 以为你们要关了， 嗯， 然后我很难过啊， 啊，阿仁没难过， 然后今天打开收音机怎么又听到你们，然后觉得很奇怪，我 也是魂不散， 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爬一下我才发现是哦误会了这样， 嗯， 然后就很开心。 你女朋友是在做什么的、啊？ 我在卖衣服啊， 所以每天在师大穿漂漂亮亮的等你来接他。 哎、欸，对， 对。 女朋友听起来好温柔哦。 对。 对。 好喜欢哦。 师大最近生意还好吗？ 最近哦， 还好啊，还不错。 越听越 喜欢。还是有蛮多人去逛师大的。 你是一个，你们店业绩好吗？ 嗯，最近比较不好。 那你是哪一种的店员？就你的服务是哪一种？是很热情的、 就是、 还是很 嗯还蛮热情的吧。 嗯 对 嗯 阿仁跟于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夜晚、 欸、好我爱你们，你们不要收掉，拜拜 拜 拜。 0223639955 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嗨嗨你是关一下 app 哦。 好， 你是谁？ 喂， 嘿， 我是嗨马克玛丽。 你好啊， 我是韩吉。 嗨韩吉， 我是之前写信那个怪奇信怪奇补习班的那个人。 怪奇补习班的韩吉。 Oh. 对。哦、oh.。我今天又遇到很怪奇的事。 什么呢？ 就是我今天在打工的时候，然后我接到一个客人， 嗯， 他是杜拜的富豪。 哇、wow.。 然后他一开始用英文跟我点餐，然后我就听不懂他要吃什么，然后他后来说他要点意大利面，然后他又说他要 rice， 他就说他先说他要点意大利面，然后又说他要点 rice。 对啊，意大利面他是讲 spaghetti 吗？ 对对对 ，OK。 然后我就啊，因为我没有那个图片，然后我就指着他问他说是一个意大利面跟一个饭吗？ 嗯， 然后我们的饭是炖饭。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所以是两个餐吗？ 嗯， 然后他就说对。 嗯， 然后就做了，就是后来去送餐的时候就送了他一个意大利面跟一个 顿饭， 嗯， 然后后来我送顿饭的时候，他就有点不高兴， 嗯， 他就说这是 rice 吗？ 嗯， 他讲英文啊，全部都是英文， 嗯， 然后我说对啊，这是 rice。 他说 is this rice？ 对对对，然后 is this rice？ 然后我就说对啊，这个是 rice。反正我们就一直僵持很久，他就说这个不是 rice。 This is not rice. It is rice. This is not rice. No, I'm not happy. It is rice. 对，他就一直说，他就一直说这个不是。然后我说，可是这就是啊。然后后来他就指着，因为饭锅在我们后面，他就指着那个饭锅，就说他要那个 rice。 嗯。 然后我就盛了一碗饭给他。 嗯。 然后他在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一直在瞪我。 嗯。 哦，他要吃白饭， 对，他要的是白饭， 嗯， 可是我给他的是顿饭， 嗯， 所以他吃了两个主餐， 嗯， 那不就很贵吗？ 对啊，超贵的，要600。 可是他是富豪，有差吗？ 哦， 然后那时候，嗯，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我们在点餐的时候，他一直说他要两，因为我们是那个鲑鱼专卖店， 嗯， 然后他就说他想要两条鱼，我就说可是没有，我们没有单卖鱼。然后他就说没关系，你给我两条鱼，我有钱。 嗯。 然后我就说可是不能这样卖。然后他就一直说他有钱，他有钱。然后后来我还是点了，就是给他点了两份餐。 嗯。 然后后来 你在信义成品哦？ 哎，在星光三月。 哦。 同一间啦。 嗯。 然后。然后后来我们在就是那个就是在他快吃完的时候，我中间就一直觉得他在瞪我，我还跟我同事说，我一直觉得他在瞪我，我走过来，然后回头他还是在瞪我。 他看上你了。 然后后来 他把你带回杜拜当他的杜拜夫人。 好好哦。然后后来就是他吃完的时候，他就招手叫我过去， 嗯， 然后我就过去，然后我们就开始，他就开始问我，他就说那个餐点很好吃。 哈哈。 然后我就说谢谢，然后他就跟我说中文，他就说中文的谢谢，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从杜拜来， 嗯， 然后他在杜拜有很多餐厅， 嗯， 然后他就问了我名字跟没有问名字跟几岁， 嗯哼， 然后后来他就说他明天还会再来， 嗯， 但是我明天没有上班了。 哈，欸， 那你就跟他说，可是我明天没有要上班啊。 不要，你为了他，应该今天要去上班啊。你为了遇见他，这可能你人生的转捩点，欸。 你有喜欢他吗？ 没有，可是他看起来很老，欸， 不是这， 你说这种是一个特殊的相遇哦？ 是一个，没有没有，我刚刚说要把你带回去当杜拜夫人，这可能是就是有点太脑补，但也许说不定是我想要请你过去帮我管理我杜拜的餐厅呢。 好好哦， 我对呀，啊，好好哦， 这样子都不愁吃穿了，欸， 对呀，啊，不愁吃穿了，欸， 那是不是要去上班？ 超好哎， 欸，明天你就坐着等他。 然后我还留了纸条给明天的。就是上班的人说，那个中东人他要点一份意大利面跟一碗白饭。 哦，好细心哦！你看你这么细心， 可以当店长。 对啊，你这么细心，他一定会很希望就是你可以照顾他的餐厅。嗯，改变人生的一刻就在今天。 超酷的。 嗯，今天中午你记得要去那边等他，好吗？ 哦，我把他逗得很开心哎。 然 后我后来又遇到一个，就是一个客人，他也好奇怪哦。 嗯。 就是我们在结账的时候都要跟客人说，就餐点都是限，都要等10到15分钟。 嗯， 然后就是我结完账递发票给客人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就是餐点都是限，都要稍等10到15分钟。 嗯， 然后那个客人就很严肃的看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对啊，这的确应该早说啊。 对，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哦。然后就是我还没说，我只说不的时候，那个客人就笑了，他就说：“逗你的啦。” 哇， 好夸张哦！ 怎么这么可爱啊？你是不是看起来真的很可爱，就很容易 很想玩弄 你？对， 那个客人超酷的。 为什 么不早说？ 不逗你的啦。 好妙哦。 哇，好快乐一点哦。 两个超酷的客人。 好，那你今天会不会去工作岗位等等看你人生的机会？ 嗯， 考虑一下。 不会吧。 不会。 啊，好吧。 好。 再会了，韩吉。 拜拜。 拜拜。 拜拜。 人生就是这样，跟机会失之交臂的。 他可能他就心里不觉得你讲的是真的， 但真的有可能啊。 他没有任何关于这个梦1%做这个梦的欲望， 一点都不想要吗？ 他应该要去看，不然你去晃两下也好。 对呀、 啊，可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你晃那个时间没有用。 我等3小时，我都值得啊，可以改变一生哎，这难得的奇遇哎。 嗯， 前提是那个他说他是杜拜富商这件事是真的，对。02-2363-9955 ，Hello。 Hello。 嗨。 等我一下，我关一下广播。 Hola。 晚安。 晚安。 我终于打进来了。 你谁？ 玛丽莲梦露。 玛丽莲梦露。 认识的。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是我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想到的。 嗯哼。 嗯，因为你们礼拜天的青春点点点不是结束了吗？ 嗯哼。 然后我想说，如果是因为经费的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发起一个活动，就是1人10块救穷 DJ。 你说救我们吗？还是要 就是 救这个节目？ 救这个节目，就是可以、可以，募集大家点友，如果想要持续的，可以在礼拜天收听乔治跟玛丽的线上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还是不是我想的这么简单，只是经费的问题。 哦，好，假设要募集好了啦，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星期天嘛，然后你要把这个节目时段包下来，等于你跟飞碟电台买一个节目时段，所以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说，哦，反正乔治和玛丽他们时薪500块，我们只要就是一人捐就是一点点钱，然后可以包下你整年，那我们就可以负担乔治跟玛丽的主持费了，然后这个节目就可以继续做了，不是这么容易的，就是如果你要包下这个节目的话，你要包这个时段的话，一年是多少万呢、啊？ 这可以公开吗？ 哦，不能公开的、哦， 那应该是不能随意公开的吧？ 哦，是哦，好，好吧，所以不是。可能你想那个价钱，就是那个价钱可能不是那么小的，那个价钱是讲出来以后是有点。 你可以假装请你爸爸来谈谈看，然后跟 我。哦，真的吗？ 可能要请刚刚那个杜拜富商来资助才有办法吧，我想。 那就要麻烦那个韩吉了。 对，没错。对。 那这样子，你们平日晚上的时段会有危机吗？ 危机即是转机， 危机即是转机。 那我可以再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吗？ 请问， 就是你们 live 跟录音的那个钱会有差别吗？ 居然问到这么细， 好细致，好细致哦！ 我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live 因为我很好奇 的钱，会不会有差别啊？ 因为如果是直播的话，就表示主持人的反应跟你们准备的东西都是要，事前先准备好的。 但是我们 其实是相反的，预录才是要事先准备。 对，我们预录才要事先准备，我们直播是没有任何准备的。 哦，是哦， 因为预录，比如说废新闻才需要准备啊。MV 音乐教 室要先准备翻歌词啊， 翻歌 词 翻到愤怒，Rock by 的 Rock by 就超级。 可是感觉， 然后比如说 像 前天播的极短片，那个也都是要先做的啊，那个反而都是要先做的。 对，极短片蛮精良的，而且还 要请同事帮忙， 对啊，还不只是我们做，还要麻烦到别人。 对， 嗯， 那这样子，你们之前的那个星期天的青春点点点改成用录音的方式，这样子有节省到什么吗？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但就是 这个要讲的真的很多，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讲那么多。 是，好， 超出我们能够讲话的范围。 就是、我知道的就会说我知道， 我们能讲的就会尽量讲。 但是我不知道，我会直接说我不知道。 嗯 。 然后这个 因为 这个就是我知道，但是我不确定我能不能讲，所以我就不讲这样子。 嗯， 好， 犀利的玛丽莲梦露 啊、哦，好会问哦！ 有解答到你的疑惑吗？ 有啊，因为我希望你们的节目可以很长久，所以呢，就是想要就可能借有一些方法，看可不可以，如果在你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可以拯救你们。 你真贴心， 中个大乐透吧！ 中个大乐透嘛，然后全部捐给飞碟， 然后对，然后出资、嗯、出资。赞助我的公司，然后我就可以 居然是先赞助你的公司， 没有，我就可以把时段包下来啦。 哦、嗯， 对啊， 嗯， 那为什么不是他直接把它包下来，要先赞助你的公司，再请你的公司把它包下来？ 哦，他也可以直接包下来啊，只是因为如果是他包下来的话，就代表我就有一个老板嘛，我不喜欢被管， 那我就变成飞碟董事长了吗？ 不是，你是变成你买的那一个， 你买了那个时段，然后你是那个时段的金主跟对负责。 哦，当哎、欸、当哎、欸、当哎、欸，玛丽莲梦露当哎、欸， 嗯，好哦，嗯，所以现在要去买乐透， 感谢你哦。 好，谢谢你们，晚安， 拜拜， 拜拜。 还是玛丽莲梦露，她其实是就是某记者。 哎呦， 还是某校刊记者。 讲到校刊，你有看到我们同事的 有啊？ 那个真的非常惊人呢、欸欸，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请分， 我要先搜寻那个完整对话，我绝对不要 有哦，你不要有 miss 掉是不是， 任何的落差，这真的太太酷了，大家值得一听。 12:47，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 好，因为现在就是节目有一些变动，然后呢，某一个学生报的记者就打电话来电台跟我们的行销联络了。诶，你好，看到你们的声明稿啊，有点问题想问。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说，哦，那不好意思，可以先请你留下问题，我们之后再一并回复你嘛，毕竟他接电话，他还没有办法代表公司发言。学生就说，哦，好啊。同事呢夹着话筒已经准备好纸笔，就说，嗯，同学请说。他就说了，我现在没有问题啦，可是我明天可能会有。 所以是打来找我们的同事闲聊吗？试试看可不可以聊出个什么东西来、 欸、这个就叫做抬杠。 这真的是找事，真是找麻烦呢、欸，找麻烦呢、欸。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今天的 live 现场在2月24号星期五的凌晨，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嗨，你好。 嗨，你好。 哇，你 好，旁边还有咳咳，你是用多通电话在 call in 是不是啊？ 然后他就 太忙了，就断掉了。 没关系，因为我猜另外一通也是他。哎、欸，嗨。 嗨。 你是不是挂错电话？ 搞错了。 我搞错了， 你刚刚是不是挂错电话？ 对啊， 你刚刚是不是用两只电话同时打，然后你挂错电话？ 对啊，被你发现了。 所以听众朋友们，看看电话有多好打。 啊，我很好打，我打了30几通电话。 赖赖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很难过，然后还好你们是 live， 不然我真的就很伤心。 怎么了？ 就是我以为你们是预录啊，一直都就是改走预录的节目 啊、uh-huh. 那你伤心什么、 就是、我就想要听现场啊， 因为这个而伤心。 对啊， 然后就想说，那你现在开心咯？ 我开心啊，而且我想说我， 那你哈哈 哈笑一下， 蛮不错的，蛮不错的。 我想说我最后一次没有打电话进去，我觉得很难过，而且我想说我一定要写信进来，所以我想说如果你们节目停掉我真的会很难过。 嗯， 我们知道。 嗯，好， 所以我 从一点就开始打了， 一点还没到、欸， 现在都还没一点， 在 说什么？ 你在干嘛？你不要嗑药好不好？ 学生不好好那边当就做些 刚开学嗑药， 搞什么？我跟你妈妈讲， 没有，我十二点就开始打了， 现在才醒过来维护啊！可是我们在讲啥？ 好了，来来， 我没有嗑药，我只是想跟你说，我很久没有打电话进来，然后很想念你。 好了，来来。 好啦，晚安。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最佳电影歌曲入围，狮子王、泰山、葛莱美奖音乐团队打造，迪士尼继《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全美告示牌排行亚军，收录《天生歌姬》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环球勇敢起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台最大台北国际妇幼用品大展，领导品牌齐登场，人气手推车、婴儿床，万款孕婴用品一折起，蜜月蛋糕、宝宝副食品免费试吃。台北国际妇幼用品大展，25-28世贸一馆，孕妈咪上网预约送免费待产包哦。 每个人都要面对挚爱转身，去学会告别。郭美美2017最新专辑《你的名字》，我会一直想你，唱出对爱的纯粹与勇气。海蝶音乐。 我是五八。 不平衡， 五百。 不平衡， 我是五百。我要印在钞票上面，我自己花我自己，砸我自己，舒服。 12:5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快乐哦，你想到五百在五百上的快乐， 我想到五百在五百上面，然后他的皮夹里面放满1.500，拿出500来付，就那个画面很荒谬哎。 就是如果你可以被印在纸钞上，的确是很酷的一件事情啊。 啊， 有谁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这一件事？很难得哎。有啦，有些国家可能会把名人哦，还有那个1000元的四个小朋友，他可能可以说：“哎，这是我哦。”啊，对啊，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想要吻上你的嘴、yeah。

在寒凉时刻升起一把火光，回到家家，纯粹用音乐取暖。 我也曾记得你。 灵魂歌姬家家，暌违三年，天籁终于回归，第三张全新专辑《还是想念》，2月22日全面发行。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电话嘞，电话嘞，02-23-63-995。嗨，你好。 喂， 你是谁？ 我叫耳机。 耳机哦， 是。 耳机你好，耳机今天怎么会想要打电话给我们呢？ 我其实听了你们蛮久了，从国中的时候听到现在。 什么？那耳机你现在多大了？ 国三。 哈？ 哪 个？我现在做翻译。 现在在做翻译， 所以做翻译的应该大概是要几岁呢？ 要说出名字，就是年龄吗？ 不用， 大概30以下。 你这个人是不是调皮呢？ 比如30以下哦，那还是年轻啊。 还好。 国中30哦，真的是很早很早开始听哎。 对。 翻译是笔译、口译， 就是主要把日文的翻成中文的，然后还要看案子的需求，统一翻译的名称，或是做一些校对。 日翻中， 主要是这样。 打电话进来是要好好跟我们说声再见吗？ 是听到大家都说要把握机会就来把握机会了吗？ 是要活在当下吗？ 就想和你们说说话。 你有任何的心事或心情不好吗？ 你最近好吗？ 最近不太好。 你怎么了？ 被一些人际关系的事情搞到留职停薪。 你是在翻译社还是出版社？ 翻译社。 翻译社，然后你们会有什么样人际关系的问题？你们有抢线的问题吗？ 是我的人际圈的关系，那跟工作上是比较没有。 这是你私人的人际关系。 对。 怎么会搞到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然后就搞到大学现在人际圈好像弄得很糟的样子。 那那个源头是什么？起因是什么？ 起因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 全部都不知道，然后可以乱到现在这样。 所以你大学本来有一群好朋友。 是啊。 然后这群好朋友大概有几个人？ 算四个女生，然后我一个男生。 四女一男。 那你该不会是跟这四个女生 分别发生关系吧？ 没有那么夸张啊。 假了吧？ 不是那样。 哦，不是那样子。 不是。 所以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 才不会嘞。 是有同时四名女性爱上你的问题。 也不是。 是 他们四个现在同时不理你就对了，对你很冷。 有一个就是我比较原本比较信任的， 嗯， 然后大家吐露太多自我的 阴暗面， 哦，可能，然后搞得他很烦，很不想理我的样子。 那你的阴暗面为什么会让人不想理你？ 我也觉得还好啊。 还是你太常烦他吗？太常一直找他吗？ 你的阴暗面是什么啦？ 我的阴暗面也没有哎、欸，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弄成这样 子。嗯，好神秘哦。 总之，你就是跟其中一个人相处不好之后，连带其他人也对你反感。 相当大可能是这样，就连我想老师也有被影响到，就是以前大学的校内的。 哈？ 什么有？ 大学校内的老师也被影响到？ 我比较敬重的一个老师。 你们到底在玩什么？ 我玩什么？ 玩什么火啊？ 你默默埋了某一个人的尸体。 天黑请闭眼。 对啊，这么恐怖。 怎么可能、啊、 你讲的就是因为太模糊了，我连 想象的 进入的窗口都没有。 因为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嘛。 然后你只是说单纯就是吐露自己 内心阴暗面，就让一个人不想理你。 但是你们明明又是好朋友。 没有不想理你，而且 还会让其他人也都不想理，还影响到老师。 还是因为这个阴暗面跟老师有关系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还搞到留职停薪，所以你挪用公款跟他讲了？ 不是，留职停薪是 因为你自己在这方面太烦了，所以你就只好停薪，你就只好暂时工作先放一边。 其实我在高中那时候开始就有一些拒绝倾向，那时候人际关系是。那时候是因为女生的关系，然后我有转校，转学，然后就弄得很，也是被弄得莫名其妙，就被讨厌了。然后这件事情会又让我联想到 过去的事， 对，然后好像 阴暗一触即发， 把我以前。就是我以前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不太想问，然后因为高中的事情也把我国中的人际关系也弄得很好像也很不好， 然后你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变那样。 对， 我很好奇，这个你也不清楚怎么会这样，就莫名其妙就变成这样。其实你知道，只是你还没有准备好跟我们讲嘛，所以你就懒得讲，就直接说哦，就那样。还是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觉得问题比较大吧。 那就蛮麻烦的。 对啊， 因为这件事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他会， 我无法去向可能对我有误会的人直接问说 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讨厌我， 还是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嗯， 可是我有试着去联系，也没有用很督促，甚至就一个月、一个月传一次说，就是要不要来讨论看看啊，我是稍微问候一下，我是有留空间给我的那个朋友的，就想说要不要出来谈一谈，或是聊一聊这件事。 嗯， 然后像对方都不是很愿意。 嗯， 所以就原本那一套的弄得不好。 嗯， 其他三点都不愿意出来这样子。 啊，就比较我比较信任那个，那通常也是比较带头的啦，是他把这个圈子组起来的，我认为。 怎么办？现在身为一个心理諮商师，你要怎么样？就是引导耳机再多说多一点呢？ 总觉得因为讲了总觉得好像 十分钟还是很模糊啊。 可能会先，我又不是，我可能会想要知道，就那我们就从以前开始理嘛。 嗯， 就以前的事情是怎么样？ 比如说国中的时候是怎样， 对啊、 高中的时候是怎样， 然后现在怎么样？然后他们有没有 听高中的事情吗？ 不是啊，就是会想说他们会不会有一些 关联。 或是共同性， 要把 線頭找出來，或是共同的征兆，就是没有发现的点。但这当然就是要很专业的人，他很会理那个逻辑的人，他才有办法找到你那个线头。就我们在讲 loser 应该是， 哎、欸，怎么这样看清自己呢？ 欧神哦， 什么 欧专业的？ 可能也跟我忧郁症的关系有。有一点关系、 啊，所以你的阴暗面就是有很忧郁，然后说很想死或者什么之类的吗？很厌世。 可是我没有直接说，我就是他们不跟我联络的话，我就这样，我没有这样情绪勒索。 嗯， 我就好啊，有点难说明。 那你有想要解决你这个人际关系的尽头这样子？ 尽头， 我 哦，尽头症状， 嗯， 想啊，可是好像已经没有办法救了。 听起来是这样。 你说这段关系没有办法救， 对啊，坏掉了。 这段关系可能是没有办法救啊，可是你未来人际关系还是会有救的啊。 就是你刚刚那个想要讲那个欲言又止的那个瞬间，你最后说算了。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哪一个？ 就是在说你没有情绪勒索的下一段， 没有情绪勒索，虽然还是有起一些冲突，可是我们因为都没有当面再联系过，所以都是用LINE 的上面的方式来对，对谈或是联系。我用字的过程也没有，我很极力爱意我的用词那些，也没有说要很试着挑起一些很让人不舒服的东西。 嗯， 我已经很尽力的去做那些修饰。 嗯， 可是好像还是没有办法让别人很理解到 你要说的， 我要的，对，然后事情又越变越糟了， 嗯， 然后后来我就退群了， 哦，你自己就退出了， 对，反正他们也没有要我的意思，然后他们又不直接讲要不要跟我做朋友，就变这样了。 那耳机，你有去寻求专业协助吗？ 我从高中以来，每个月都定期去吃药，然后在那期间，在那期 期间也有去看心理咨询。 嗯嗯嗯嗯， 是有试着解决一个问题。那因为看心理咨询是已经状况变得比较麻烦的时候，主要是在处理我心理方面的。 嗯嗯嗯。 那对于事情比较没有办法直接去解决了，所以我在心理咨询这方面只能尽量寻找我在这一段关系中有，所以有之后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有一些调适自己的方式。 嗯， 我主要协助都有去找啊。 嗯， 那这一段我是觉得蛮可惜，我也很想试着挽回什么。 嗯， 毕竟你要我，并不是那么可以 交到朋友的人。 对对， 嗯，我理解。 我也很珍视他们这一段了。 嗯，不 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如找录音档，把刚我很珍视这一段， 你说播给他们听吗？ 剪下来传到啊，可是你退群了，对不对？那你传给那个耍逃的，对啊。 唉， 之类的，或是对啊，过一阵子的时候， 心理师说是至少要弄半年以上了。 嗯， 就想想吧。 好吧，先顾好自己。 嗯，谢谢。 晚安了，耳机。 晚安。 晚安。 02-3-6-3-9-9-5-5 1:18飞碟电台 FM 92.1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 喂喂， 你好， 你好，马克玛丽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那个，我不知道取什么名字，哎， 德拉， 德拉，好，就叫你德拉好了， 好好，那我今天去洗牙，我要分享洗牙的心情。 好，洗牙怎么样？ 就是我之前好很大概有一年都没有刷牙的习惯， 嗯， 然后就是最近开始刷牙，结果牙龈就一直喷血， 哈， 对，然后我就很担心有牙周病，所以我今天就去洗牙， 嗯， 结果医生帮我弄完之后就觉得很舒服。 哦，洗完牙就舒服了？ 对。就是那个原本看牙齿上面都有脏脏的东西都消失了， 太好了， 就是刷不掉的东西。對， 记得以后每半年都要去刷， 然后就很开心， 每半年都要去洗，好不好？ 很棒吧，很舒服哦。 对，那我还有要问马克玛丽， 可以怎么？ 你们知道要怎么？就是我最近都会睡眠障碍， 是怎样睡不着？ 未听先猜，白天睡太多。 好像是耶，可是因为 烂透了，你就不要白天睡那么多啊！ 可是 说话你， 每次就是晚上没睡好，白天一有时间就想睡， 这就是因果循环啊！ 像我，可是像我有一天，我真的熬了一整天，大概那个24小时只睡2小时， 嗯， 然后到晚上大概11-12点我就睡了， 嗯， 结果到2-3点我又醒来了。 那你醒来就是完全不想 睡 吗？ 再也 睡 不着。对，醒来之后，没有，醒来之后好像就起来看了一下手机，就睡不着了，然后就一直到早上睡不着。 不要看手机， 然后隔天到中午 就不要看手机嘛。不要看手机，好不好？把手机移得远远的。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有那种就是。现在会有睡觉的恐惧， 正在晚上的时候，我躺在床上 会害怕自己睡不着， 很累，对对，会觉得睡不着，然后越来越睡不着。 这真的，这 蛮严重。那白天你可能还要再加个运动，对吧？对吧？对吧？ 嗯，可是我有时候好像我也是蛮常运动，可是感觉好像没什么帮助。嗯、哦，我在想会不会那个网络上说就是使用手机太多，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本来晚上睡觉就是不能用手机，就不能用3C 产品啊。 你可以先试几个方向嘛，第一个就是在、嗯、反正一入夜天一变黑了之后，你就不要碰任何就是手机跟电脑。 可是马克玛丽，我就在想说，如果入夜了之后不碰手机跟电脑，就现代人好像还不知道要干 嘛。你觉得很无聊是不是？ 不然你就是至少在睡前一个小时，不要到入夜那么夸张，就是、睡前一个小时，你先从睡前半小时试试看。 好， 然后再慢慢把它拉。 我现在就用听你们广播来当娱乐。 啊，你就不能听完喽？看看刚刚大家有发什么动态？ 就是越听越嗨。很好笑。 那听完了，你知道不能用手机吧？ 可是很想要看那个留言板， 就是不能，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 留言板会说给阿娥姐一个交代。 对啊，就是 你就 不可以看、啊， 你就是阿娥要设那个睡眠定时，所以你也不用看，它时间到也会自动关，你根本不用烦恼这件事情。然后你那个手机的面往下盖，你也不要让它那个灯会直接闪出来。 那马克玛丽如果真的睡不着的时候会再起来吗？还是 我之前就是听说睡不着不要硬躺在床上，不要硬躺，你就起来做其他的事情，你去别的地方看个书，你去干嘛都好，就是不要 讲了，我都累了，我想睡了。 哇，还是因为像你们工作很累，所以才就不会有这问题，然后像我就是太闲了才会这样。 啊，不叫白天运动，你又说你有动。 好，那我试试看，先不要 去问看老公兄弟，他们会不会晚上会不会 暴力打兵？ 他们晚上会有这种困扰吗？就是你白天真的很累，你晚上就是会想睡觉。那除非就是你白天也试过，就是很累，脑子也动了，身体也都动了，太阳也都去晒了，白天该吃的香蕉也都吃了，然后还是连续一个月都这样子，那你就去看医生。 嗯，哦，好，那我想我应该知道问题了， 就是手机白 天 太闲，然后 白天 晚上玩手机， 然后还睡觉，对，睡午觉睡太久。 好的， 好，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他在偷笑欸， 他是不是 青春不能亡，拜拜， 青春不能亡，拜拜，好，再见。你这样的得了不会欸，你刚干嘛？对，你要练的话是这个，不是得了得了， 不是要把它慢慢加快吗？ 你刚刚那个是什么？是练这个。对，不是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得了没有用啊。Yes， 我跟无故阿北有什么差别？嘟噜噜噜。 0223639955，1:24，青春点点点，等你的电发。 间谍放送。 最美丽动人的爱情巨作，美人鱼与诈欺师的浪漫故事，蓝色海洋的传说，前世姻缘，千回百转后再次的相遇，最强卡斯全智贤李敏镐首次携手谱出动人爱情故事， 演唱阵容 Lin、 尹美莱、纯史进等实力唱将深情诠释电视剧原声带《蓝色海洋的传说》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我们笑着，因为怀念；哭了，因为感谢。 笑了 回违四年，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首播主打林荣璇、姚可杰友情献声，笑着哭了。12月28全面上架，起初娱乐。 我是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 好想开直播给大家看哦，就是华人女单在刚刚的是练习过后，刚刚前两次打出色了。 哇！各位听众，我们一起经历了我人生很美妙的一刻， 这就像是一个婴儿第一次讲出妈妈爸爸讲话一样。会打蛇了， 可是我的蛇怎么打那么上面啊？ 什么？ 我感觉是打在上颚。哎， 你可以慢慢修正它，把它往里面打。 你里面是往食道里面啊？ 后面打，对对对。你现在你先学会控制那个气流的感觉，你先每一次打都打得出来，然后之后你可以慢慢往里面打，你就不需要那个的辅助了，因为现在你是靠的带动那个的，可是之后，对啊。 Ace got cut, Jordan got cut, Jordan got a legacy. Ace make a hit mark stamp. You wouldn't believe what I oversee. You the laughing tramp of your hometown. You had it all there, but you stood in days, tuning in with your homies there. When your friends play, how you wanna act up? We overcoming, making moves, setting trends with all my friends. The repo come the weekends. Oh Lord, forgive my acts. I'm turning relax, forgive me please. I weep, I cry, my body's weak, my mind is gray. Hey, what's the '80s being fake? Overcoming, making moves, and setting trends with all my friends. The repo come the weekend ends. Oh Lord, forgive my acts. I'm turned relax, forgive me please. I weep, I cry, my body's weak, my mind is gray. Hey, what's the '80s being fake? Throwing a white towel, coach. Mouthpiece on the campus, big men on campus in the new zoo. Got pepper spray. Ran away to the stadium. The crowd went store. I'm Prince Will, winning the Utah. Pretty women lapped up in the U-Haul. I'm too tall, Jerry Jones. My Jimmy Bone in the mic stand. Bout to cry to Barrett Bone. Yes, we just met. Let me take you home. Swagged it with charm. Attention, Houston. Karma pouring down on me. Cotton mouth during drought season. I'm a overlooked star. Had to call off for this one. Reappeared to my next ship. Name missing on the schedule. Pay rate minimum. Right amount. Got a week in the gut. Like a kick to the genitals with the flying fuck. I'm ready for takeoff. I'm not the one you should get to know. Old head said, boy, you the next goat. I said, I know, bro, him. Poker face on, count me in. Cloning ass nigga too slow. I'm running shit. Afro in the wind. But don't play tricks in the self. That's where. Prepare for the net end. Yo. 0223639955 0223639955. Hi,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呀、啊？ 我打进来嘞，好酷哦！ 欢迎光临。 而且你是不是刚打就通？你有没有觉得这么神奇、这么奇妙、这么玄妙？ 对啊，怎么好像蛮容易打的？ 对呀、 啊。嗨，我是米莉。 嗨，米莉。 对，然后因为我刚刚听到有个就是比较负面那个男生，原本其实没有想要打进来，然后听到他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大学有个男同学也是这样子。但他不是我同学啊，刚刚又不是我同学。对，所以他也是会讲一些很负面、很负面的话。然后呢，他的那种负面是有点也是有点忧郁倾向的那一种。然后他会半夜给你连环call。半夜可能就是两三点，因为我自己也很晚睡。这样子，然后他会，如果你不回他， 他就会一直传，就是为什么不回，为什么不回，为什么不回，一直整个晚上一个小时都在传来这样子。然后最后其实我自己有点被他逼疯了。然后他也应该怎么讲，就是他动不动就是会想要跟人家称兄道弟，就是说如果我可能这阵子跟他比较好，他就会觉得你就是我的好朋友，你就是我的好姐妹这样。嗯嗯，哎，怎么了？ 没有啊，没有。我说，我就叫你米莉姐。 我不要，我比你小。 哦，米莉妹妹。 好，谢谢。嗯，对。然后后来就有一阵子，大概就是我一年都不太敢靠近他。嗯、对，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负担他的情绪，或者是怎样子的，嗯、所以他就有一点。可能有点恨我吧、嗯、就会觉得你怎么没有把我当朋友这样、嗯、然后后来是因为他修了一堂心理，就是心理课，然后做个测验，我同学跟我讲说他的那个数值都已经就是低到爆了、就是可能就是需要去看医生，连学校老师都很紧张的那样子、对的程度。后来我才又就是有默默的这样靠近他、就殊不知就是果然就是你只要一跟他 就会缠上， 他就会对，你的半夜就会被夺命连环扣。然后如果你没有回他的话，他好像就要去死一样。对，然后他也就是导致他身边一直，他也会觉得他的朋友为什么都要这样对他？因为也不是只有我，也不是个案呐、啊，就是他的朋友都会就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好朋友吗？为什么他们都要弃我而去？那他包括从他，我知道他的国中、高中的同学也都有这样子的情形。那我其实那时候也很想跟他，就是叫他去 看 一些諮商。 对啊， 对，对，因为这不是我，就是我的专业，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我就后来就最后就，你只要女生，就后来我发现你只要女生跟他好上，他就会跟你告白。对，他就会跟你告白，他就觉得你。他就没有，他应该是想要抓一个浮木吧。就是对。然后我后来其实我也不太敢跟，其实我很担心这个男生。他就是他在我生命之中，他就是一个结，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帮到他。我很怕他有一天他会去自杀，可是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去跟 他 说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还蛮担心刚那个男生的。对，但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在团体之间，就如果说被排挤或者是这样子的话，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团体之中只有一个人排挤他，可是大家会选边站。他可能不是惹到，可能四个人女生，他可能惹到了一个女生，可是这下三个女生其实他们没有恩怨，只是就会选边站，他就会变成落单的那一个。对，只是想我这样分享一下而已。对。 谢谢， 大家要注意一下身边的朋友心灵状况，这样对。 谢谢米莉。 嗯，好，谢谢。 晚 安， 拜拜。0223639955，嗨， 嗨，马上玛丽，晚安。 晚安。 小飞侠， 国道小飞侠， 国道小飞侠，你有啊？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对啊。 Hello， 嗨。 那最近非得发生一些事情，我就。想到以前，然后就回去那天就开始去找我第一次 call in， 你知道猜我打多久？ 打多久什么意思？ 找多久？ 对，要找我第一次 call in 那个档案找多久？ 不知道，应该找蛮久的吧？ 找三个小时。 你就花三个小时在找那个？ 对，因为就是大概应该说那天还做现场的时候，大家就在讲说第一次啊，哦，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听啊？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call in？ 我就花了三个小时，整整三个小时。还是跳着找，因为我猜我只能，我还记得印象就是，我只需要挑礼拜一或礼拜四，我记得是，然后你们是在出国去欧洲回来出国没多久，所以我就从12月开始找，倒着回去找，最后找到了10月2号，对，那天第一次 call in， 你找到自己的纪念日了， 棒棒， 对，找到了，真的很听到那一天 call in 很感动。10月2号，你看，我讲一些，你看，你可能还会记得。 好， 就是我讲，我跟人家打赌，电动牙刷，戒烟，打赌戒烟，电动牙刷，然后泰哥萝卜汤， 泰哥萝卜汤， 对，我说是泰哥 overdrive 也不对，是泰哥 uppercut， 然后玛丽那天心情不好，我就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就call进来，然后呢，记得吗？ Tiger uppercut， 我从 对后来后面整串就歪掉了，就是一直在讲 Tiger 萝卜汤， 对，赌神啊，连破坏之王也出来了、啊，罗慧光啊，还有什么破坏之王的演员这样， 哦， 你们有印象了吗？ 有啊， 第一次，对，那时候我叫加口了，我不是叫国道小飞侠， 你叫什 么？那你还说我怎么那么兴奋呢、啊？我说我爱你们很久了，爱你现在两年都没讲。 你说那时候叫口什么？ 加口， 加口， 加口 ，OK。 JACKO， 对，我那时候叫加口，第一次口音的时候就叫加口。 嗯嗯。 后来因为 Apple 有人说，因为我不是讲话都会啊啊，不会啦，不会啦。后来我就看 Apple 有人说我听这种声音很烦。 嗯。 后来我就、 啊、对对对，你说你有受伤？ 对对对，我就两年就没口音，是真的是快一年多都没口音啊。那玛丽说。后来我还提过说，玛丽，有人在你的，所以说喊你的，就整个都串在一起啦。 嗯， 对啊，我就听回忆，就是去听第一次那个录音档的时候，还蛮多那个回忆都回来的， 回忆涌上心头。 真的，还有一件事啊，我昨天哦，对，那天长发不是录吗？然后我最近就看我头发这样子，我就人生第一次去剪平头。 哇哦！ 我去剪平头，我还傻乎乎的，我要比两指，这个有这种平头吗？他说没有。那两只手指的长度算平头吗？他说也不是。他说平头是三分、六分、九分、十二分，先生你要哪一种？我说那给我来一个最长平头， 最长大平头。 对，他的电动撸子就拿起来斗上去就我就醒了。 那你原本头发多长？ 多长哦？可以拉到鼻子吧？ 啊、 哇！ 对对对，可以拉到鼻，前面一个长度可以拉到鼻， 那你现在 我就醒了。 喜欢你的新发型吗？ 对，我要分享的是我有一种小触发、哦。我今天去那个邮局的人，哎，我觉得每个人会跟我应对。我最不止便利商店、邮局，还有卖羊肉烩饭的，都会笑脸迎人呢、欸。我真的，我现在强烈感应到哎、欸。 你说剃完头发以后神清气爽， 对对对对，因为我不是我比较凶，我脸是凶的，然后我这样。对对对，看起来像兄弟相弟这样子。 嗯。 然后我跟邮局嘛，邮局我今天去兑200块的发票，然后换钱。 嗯。 然后我就说，好像说，我说有中吗？有啊，有。 这么多个有？ 对 对对对对。然后他说，一张绿色200，这个可以吗？ 嗯。 我说是钱就可以啊。 嗯。 他怎么可能？ 邮局平常不会这样啊，我就觉得。怪怪的，我一开始还没有感觉，因为这是我遇到第一个 case。后来今天便利商店，然后找钱嘛，因为我拿我的包包跟我手上有提东西，所以我就把零钱打开来。我说你放进去就好，然后放进去，我不好意思，我说我不好意思，我没有手，你就放找的五块就放到那零钱包里。我说我没有手，他说没有啦，你有手啦，你有手啦，商店而已。哇，我就觉得难呢。还有，因为我吃那个羊肉烩饭都会叫一个羊肉排骨汤。 嗯， 我发觉今天的，对我今天发觉羊肉多了很多块， 这很夸张、欸。 真的真的，那我已经吃很久了。他平常都是四块羊肉左右， 嗯， 今天我一样是四块羊肉，可是小块的多了三块。 什么？就有七块啊？ 对， 这么夸张？这多很多哎、欸！ 你要剃平头吗？ 哎、欸，这增量快要到100%嘞、欸，增量75%哎、欸！ 不是不是，三块是比较小块，可是都是有骨头，然后周围是有肉的那种排骨汤，羊肉排骨汤。我觉得啊，怎么会这样？ 羊肉排骨汤， 羊肉排骨汤。 一开始还没怎么样，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三件事情，发现觉得好像这样子， 好运旺旺来。 不是会得到一些，不是人家就要回给我，因为我也是 回给你 回向哦， 回向啊，对对对， 谁回给你， 好像都是笑容蛮多的， 哈， 就接触的人嘛， 哈， 对啊， 好哦，很棒 啊、还有啦，我耳机买了，嗯，耳机买了5500那个 Apple 的蓝牙耳机买了， 哦， 很好用，我很喜欢， 好， 但是有点贵， 嗯、好， 没有事情了。晚安喽！ 晚安。 哎、欸、哎、欸，你再说一次那个， 今天还没交代。 没有没有，电信行那叫什么？ 哦， 地标网通，对啊， 嗯，对， 地标网，好难记哦。好，拜拜。 好，拜拜。 哪有难记？很常看到啊。 就地标啊， 地标网通啊。难记的是宾士浩介。 你也还是记起来啦， 硬记的， 不愧是广播界的女神呐！ top of the roster. Real deal, you can see it in my posture. I feel like Leo with an Oscar. The price just changed, no sound with a posture. And I'm not an imposter. My style don't borrow or fluster. My enemies will not prosper. Seems like every time they take a shot, they hit the crossbar. And I move like Neymar. Them boys ain't even on my radar. I do my own stunts, no savior. That's why you got a stunt so major. They say I go mad for the paper. I think I need a shrink and a tailor. But I do not think about failure. I'm a star, I should get my own trailer. Hype. Every time I'm around, it's a hype. Touchdown and the crowd gets hype. Straight gas, got the whole place hype. I'm a bad boy and I do what I like. Every time I'm around, it's a hype. Touchdown and the crowd gets hype. Straight gas, got the whole place hype. 来哦来哦，0223639955，我是马克。 嘿、hey, ，我是玛丽。 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谁呀、 啊？我是新北的小黑。 小黑你好。 你好，我刚打错电话，然后打到那个就是某人的家，然后一接起来就是。 哦，他应该很不开心哦。 对，他就喂，然后就这应该不是那个电话，然后我就赶快挂掉。 你有跟他讲话吗？还是没有？就赶快挂掉。 我不敢跟他讲话，对，因为我怕他会三字经骂出来。对，所以我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小黑，欢迎光临。 新登场。 谢谢。 就是、小黑，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就是问关于男女关心的东西，这样。 好啊， 对啊，然后他是就是有最近有认识就是两个女生， 嗯嗯， 然后就是有聊一些他的生活啊，然后我的生活这样子，就是多认识一些朋友这样子，然后可是我不太知道说要怎么样，就是升温，就是这个。这个 要怎么样让他修改？ 对啊， 你说 A 跟 B 你都要同时烧起来啊？ 当然不是啊， 啊，当然不是。 对啊，就是没有，我只是想说，就是如果觉得就其中一个觉得说 A 如果比较适合的话，那我要怎么样？ 所以你现在没有特别要 A 还是要 B， 你只是想知道如何跟新认识的朋友之间可以赶快升温。 嗯，好像有点是这样的感觉。 有请大师。 我吗？ 嗯，上马下课。 上马下课， 就是我真的很不懂，就是这个过程。 各位同学们，纸跟笔或是录音笔准备好了吗？老师要上课喽！平常很贵的，今天特别开讲一分钟。 你自己的生活精彩吗？ 嗯。还算 OK。 你最近做了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值得分享的呢？请跟我说说。 嗯，比方说有去学琴啊，然后有 什么琴？ 那个乌克。 OK， 好，然后学琴很快乐。会弹了、 啊、 会弹东西了吗？ 嗯，会一点点。 好。 对，然后还有比方说就是工作上我会去注意很多事情，然后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也会把它就是变成是一个我可以讲出来的东西这样。 嗯哼，好啊，很棒啊。 对啊，就是会就我也有去 catch 那个 catch 版去、oh. 去知道说要怎么样跟人家互动啊。 对啊，那你已经知道那些东西啦、啊、 所以是没有办法实际操作是不是？ 嗯，就实际操作是可以，可是就是不知道说，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过程， 嗯，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达到那样的 所以现在认识了两个女生，两个女生都是网络认识吗？ 不是啊，现实的， 现实生活。然后可是你要跟他们聊天，你还是要靠网聊嘛，对不对？ 嗯，会有见面的时候。 见面时间固定吗？ 嗯， 还是要特别约？ 算是会固定的， 会固定的。嗯，对不起，嗯，如果是固定的话，偶尔就是知道他喜欢喝什么，带个东西给他喝啊，喝带个热的之类的。 所以就是，可是这样会不会就是女生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 哦，不用想那么多啊，这就是一个表示好感的嘛。 哦， 对啊， 好哦， 这就表示好感。女生就会知道，嗯， 谢谢。 这个人对我好像有点意思哦，他会对我很好，这样子。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是吗？ 类似这样的东西，嗯。 所以你除了 就是 一杯饮料之外，你还有其他你也觉得也不错的。 嗯，什么意思？问我吗？ 对啊， 对啊。 嗯，比方说，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女生，我是会带她去吃东西，然后或者是她喜欢吃什么，我们就一起去，有点像探险的感觉。 嗯， 可是那一段就是有一个很不好的结果，这样子。 为什么不好？ 因为我就是因为我看到她很会跟男生互动， 嗯， 然后我就 吃住了。 对，我就冲一发了，这样，然后就爆掉了。 嗯，你说冲一发什么就告白哦？ 对啊。 但他很会跟男生互动，为什么你想要告白？ 因为就是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很会，然后就会很怎么讲，会很吃醋之类的。因为我那时候也跟他还不错， 嗯， 对啊。 所以在很吃醋的状况下，为什么要告白呢？ 嗯， 我受不了啦，我就是要他就是我的。 欸，就听了一个狗头军师他的建议，然后我就听了他。好像他比我懂一点，我就听了他的建议这样子。 嗯， 对啊， 我觉得好，我觉得看我这一阵子已经很比较少看 Catch 版了，然后因为我发现在上面有很多就是病急乱投医的人， 哦， 然后在上面也有很多就是你说的狗头军师，就是他们会出很多有的没有的意见这样子，然后我都觉得。嗯，那变成不是一个很好问问题或是 哦 的地方， 哦， 因为， 嗯， 因为当然上面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很不错的答案，但是我不确定当你病急乱投医的时候，你看不看得进去那些答案？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狗头军师给的烂答案，可是你心中觉得哦对就是这样，因为那个人的答案可能跟你自己心中的想法比较吻合， 嗯， 你就去做那个事情，而不是， 我可以， 对啊，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是说，比方说从朋友就是从同性的男生朋友变成好朋友，这个过程我可以很理解，就是很自然，然后很自然一般般这样，就是你们如果有一些话题或者是一些生活，我觉得你可以觉得不错的，就自然而然变朋友。那异性朋友也是这样子吗？ 对啊，当然是啊，人都是这样子。Oh. 人其实你不要把人分成性别，就没有这么大的问题。 嗯嗯， 对，你不要想说，她是女生，她跟我们不一样，或者没有，就是不要把这个看得太重。 可是我对男生，我就不会送他一个很贴心的什么饮料之类的。maybe 可能就是那个男生约喝酒什么，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对女生我就真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跟男生一样这样。 哦，好吧，那问题了。好吧，那答案是不能跟男生一样。对，但是你那个心态是要是交朋友的心态是不要分性别的，但是对待的方式当然是不一样的， 就是像马克说的，就是对女生的这些东西，可能要像马克说的这样子，就 比较细致一点，比较体贴一些。 好，嗯，那如果有推荐什么比较好的书或者是学习的方式吗？ 什么时候你要出一本这个啊？ 我没有办法啦。